季节星期二得到啊，咁啊，我哋继续就讲多，想讲多少少股市，因为嗱，即系冇办法，我哋个股市时段咧都几收得嘅，咁咧作为一个节目嘅经营咧，都系要讲多啲，咁啊，有啲网友话我哋讲时事讲少咗，咁其实都讲咗两节噶啦，头先，咁我哋睇下一阵间会唔会录埋，睇下情况，睇下会唔会录第五节，咁啊，今节都系会继续讲翻股市先，阿 Tony。 嗱，股市咧，其實一般人有個通病咧。首先，我哋上一節咧否，即係駁斥咗全民皆股呢個講法咧，其實咧係唔係根據事實講嘅？因為我哋從好多方面嗱，好似我哋上兩集節目，我哋話俾大家知道，我哋最近接觸到好多賣盤嘅證券行，佢哋咧嗰啲生意係慘不忍睹，根本就冇生意，根本就冇散户落踏，根本就冇魚。所以咧，我哋可以判當時我判斷就係唔得，咁啊再綜合翻多啲，即係我哋平時生活嘅細節，好似股災，即係舊誒今上個禮拜股災咧，我哋食飯一樣要等噶。以前股災唔使等位噶，晏晝飲茶，夜晚食飯唔使等位噶。喂，我經歷過啦，97年我經歷過，98年經歷過，2000年，跟住到07年，每一次股災出到去食飯啊，尤其是股災嗰日啦，晏晝唔使排隊嘅嗰啲酒樓。而家冇啦，冇嗰啲影響， 咪 因 以 為 前炒股啲人賺咗錢就真係魚翅撈飯啊嘛。 係啊，大魚大肉噶，夜晚跟住跳舞又剩。喂，而家冇咗啲歌仔唱，因為咧佢哋主要嘅收入來源唔喺股票啊，真係㗎，有錢佬就係買債券，攞曬啲錢去私人銀行浪幾倍嚟買債券，係嘛？普通嘅人或者中產就攞錢去買樓，根本唔信股票，就係因為咁樣，所以股票可以炒，點解呢？莊家都係做一樣嘢，你冇我咪買咗先咯，跟住我炒起佢搏你跟啊嘛。而家散户未落踏嘅，所以未有內爆嘅。我可以同大家講，而家呢個股市呢，莊家係故意製造恐慌，係一個扮住熊人面具嘅牛出嚟呃你，就等你賣啲貨出嚟，或者等你唔好跟，因為咧你跟咗咧，佢將來要派彩俾你嘛。喂，由3萬點升到4萬點，要派10,000點彩噶嘛。咁人哋跟咗，你係咪要俾錢人咧？你唔通唔仲同人哋接貨？越少人俾貨佢，佢係砌得越即係越高嘅個位。 即係似莊家股嘅情況係嘛？你通常都好中意用莊家股嗰 係， 個類比去做分析嘅。 冇錯冇錯，因為我哋睇咁多年股票咧，即係見到，喂，我哋覺得 Bitcoin 係一個類似莊家嘅行為啦。咁啊，當然 咁 Bitcoin 而家好 其 強 實都 烈 好 反 明， 彈， 其實都好明顯嘅呢、這個。 好明顯嘅，嗱，而家 咁 Bitcoin 樣 好硬 接 淨， 法啊！ 你睇下 Bitcoin 而家好硬淨喎，嗱，我。如果你大家留意我 Facebook 咧，喺上個禮拜 Bitcoin 跌咗6000咧，我睇到唔對路啊，懟唔到落去啊 Bitcoin 好強，有支持，我仲叫大家，如果你有贏開錢嘅，不妨買 Bitcoin。當然你冇買開就唔 你 贏 睇 啦。 9000係嘛？ 唔係，當時我覺得反彈咧有機會反到8000-9000，我當時係講咗嘅。咁而家終於係真係彈到個9000，咁會唔會再上咧？唔敢講，因為咧呢啲莊家控制，佢可以炒到，即係咧炒到上去破埋9000都唔出奇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始終莊家佢係要繼續派貨嘅話咧，佢一定要令到你有信心嘅，佢唔可以令到你喪失即係信心撞盡失嘅。如果你咁快冇信心咧，佢派唔切嘅啲貨。 嗱，Tony，我有網友問題咧，話啊唔係喎，嗱，既然你都話係莊家，即係喺度炒上炒落，咁我想跟莊家食糊又得唔得咧？ 可以，而家我咪教你跟莊家食糊咯。嗱，點解咧？我哋見到個莊家嘅手影。嗱，老實講啊，對股票千祈唔好有感情。啲人都話啦，千祈唔好同股票談戀愛。但係我發覺咧，大部分嘅老散咧，都係會慢慢漸漸愛上股票，尤其是愛上啲唔升值嘅股票，而拒絕咧，而係會同嗰啲咧好好質素嘅股票咧就分手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人有一種好古怪嘅思維啊！你買嗰只股票咧，買翻嚟100，你大嗱，譬如你今日買2隻股票。聽日咧，嗰只股票升咗1倍，啊，你嗱嗱聲沽咗佢先嘅。嗰只跌嗰只咧，你唔會沽嘅喎。點解咧？ 有感情， 唔係啊，因 等 為 佢 佢賺 升， 錢啊嘛，佢升咗1倍咯，我賺啊嘛。咁另外只未賺啊嘛，咪唔沽住咯。你覺得你係覺得嗰只都係會升1倍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你係會先沽出咗嗰只就升1倍嘅股票，嗰只叫騰訊啦，5蚊買翻嚟，10蚊沽咗，哇，發達咯，賺1倍喎， 即 係 而家嗰只就叫騰訊啦。好，2007年嗰陣時咧，有一隻就叫做嗰陣時其實都炒咗好幾轉，就叫中國人壽。 哦，係啊。 中國人壽係炒過好多串， 炒到60蚊。嗱，石鏡全58蚊入貨，嗱，佢自己經常都提醒自己點解咁笨柒嚇。咁啊， 中人壽咧，我可以話俾大家知，中人壽係一隻陰乾股，千祈唔好買。嗱，有個網友叫我千祈唔好今晚做節目提佢，我唔會開佢名。不過咧，我係要話俾大家知，依單係一單案例，就係歷歷在目，其實不係重重複複。依兩年來咧，有即係問我股票嘅人咧，我叫佢買平保啦。點解咧？平保個莊家揸好多貨嘛。點解唔買中人壽呢？佢話點解唔買中人壽？中人壽散户揸得多嘛。 嗯， 咁咪可以解釋俾你聽咯。點解啊？因為中人壽多蟹貨啊，莊家唔會炒你啲蟹貨嘅，因為咧重重蟹，你一掃上嚟咧要用好多錢。 嗯， 而平保咧冇乜蟹貨，大部分人賺錢就大部分人沽咗，所以大部分人手上咧散户係冇平保，而有好多中人壽。 嗯， 咁佢今朝早問我，我都冇辦法，一定要話你啦。佢問我。我邊只我唔記得咗邊只啦，邊只同埋中人壽邊只好？冇平保嘅喎，我話咧你買平保。 即係嗱，呢個就呢個分析就係基於即係街貨嗰個情況去分析，就唔係基於即係兩隻 股票 兩間公司嘅股票質素，即係可能係個管理啊，或者係個經濟啊，或者係個嗰個公司個營業啊各方面去做分析。 其實可能都有關嘅，即係可能咧。平保是真的進取一些，他做生意他的毛利是真的高一些的，是但是呢絕對不是差那麼遠。但是呢我當時我說完故事，今早他問我的，我一會兒可以給你 PM 你看看，他問我買 X 或者中人壽哪個好一些，我跟他說買平保，即是兩者都不要買，買平保。他說為什麼啊，樣跟著呢他自己就去買，跟著他自己買，我說不好，跟著最後呢他說好了，買平保了。跟住下晝嘅 PM 我，佢話我最後買中人壽啊，點解啊？中人壽抵買啊嘛，佢買中人壽抵啊，廿幾蚊就冇乜點升啊，27.幾啫，因為中人壽抵啊嘛，點解啊？莊家覺得就係太抵啊嘛，話俾你聽啊，股票唔好抵啊，揀啲抵買嘅股票咧係死緊嘅。我要跟大家講一個 point。 其實我哋而家講嗰啲 point 係好多，即係股票書其實都有提及過。而家只要綜合翻講翻一次出嚟 嘅。唔係啊，股民咧，往往係犯咗個錯誤咧，佢哋唔吸收嘅。點解咧？有一扎股票咧，我而家同大家講下，2007年熱炒嗰一批股份，全部除咗港交所咧，港交所係莊家嚟啊嘛，係嘛？依個 港交所有分別。 依檔係啦，依檔係佢開噶嘛。所以咧，佢係唔會死嘅，亦都唔會撲街嘅。但係咧，其他熱炒嘅，包括中人壽，包括金銀同鐵石、風火水電煤，咩華潤電力啊、中石油啊、甚至乎嗰啲咩江西銅啊、鞍鋼啊，全部唔炒嘅。 係 點解咧？因為嗰啲蟹貨太多啊，浸浸喺上面都有蟹貨，每升一個價位就要攞真好多真錢出嚟買，而且掃唔乾啊！數幾多仲有好多人會解套啊，所以咧莊家係唔會選擇炒呢啲股嘅，所以咧你解釋得到點解有啲股票長期唔升，有啲股票一升就升幾個開，原因就係莊家買咗嗰只貨，嗰只咪一路升咯，因為人哋手上有嘛。點解你唔炒咧？因為佢手上冇嘛，喺曬你度嘛，派咗俾你啦嘛，呢個好簡單嘅道理噶。佢仲死唔信我？點解我同大家講下中人壽有幾抵買嚇？中人壽咧，我哋大家咧可以上網，呢啲公開資料嚟嘅，上翻亞斯達克網啦，因為我都用啲免費嘅嘢，我哋唔用啲俾錢嘅嘢嘅嚇，我啲唔益莊家嘅嚇。咁咧，佢5年嘅表現咧，累積嚇到今日嘅表現咧，5年跌咗7.14%，3年咧跌咗28.91%，1年跌咗6.95%，6個月都跌3.4%喎，3個月咧跌16.21%，1個月咧跌8.63%。年初至今咧就跌咗7.33%，即係無論你係咩時候買，今日都要輸。咁你買啲股票做乜撚嘢咧？係。呢啲係咪抵買啊？個市升咗10,000點，佢冇份啊。係咪好抵買咧？ 因為跑嚴重跑輸大市喎，即係如果睇翻呢個即係 record。 係啊，但係咧呢啲叫陰乾股，係陰下陰乾嘅。啊，有派息啊，係啊，你咪收息咯。個市唔升，唔係個市升佢冇份啊嘛。嗱，呢啲股票係大忌嚟嘅。我成日都話唔好買陰乾股啊，買股票要買陽光股，係陽光啊，sunshine 個陽光啊。唔好買啲陰乾股啊！哇，呢啲咧長期沙士嘅，即係你喂，你諗下，你等於買鋪啫嘛，買尖沙咀好啊，定買大角咀好啊？大家都嘴係嘛？當然 尖沙咀你買唔起， 你買邊度啊？同埋 唔係尖沙咀你買得起，大角咀咧你唔係大角咀你買得起，但係唔會買嘛，因為嗰度長期同沙士冇分別啊嘛，係嘛？你去大南街嚇，你去基隆街嗰啲，喂，你長期你同沙士去嘅時候冇分別嘅。 嗱，有網友問咧話：喂，唔係喎 ，Tony， 我聽完你講，你話唔睇好啲石油股，但係石油佢話每逢打親仗咧，即係呢啲係啲戰略儲備嚟嘅喎。咁都咁樣，佢話咁樣都冇需求咩？即係 冇需求。 有冇啲解釋咧？有冇啲其他睇法？ 有石油真係冇需求，因為而家唔會打仗啊！而家好撚和平嘅世界，大家唔好成日嗰啲冷戰思維先得嘅，成日以為啊，跟住咧這個金正日會放核彈，成日會打仗，冇得打仗噶。 唔係，如果而家睇特朗普，其實基本上都係得個講字，基本上佢都唔會喐手。 喂，佢做生意嘅，佢起樓嘅地產佬嚟噶，係咪啊？喂，美國嘅地產佬同香港地產佬有乜分別啊？分別係冇咁好賺。但是都是賺錢的嘛，是吧？地產佬賣樓都是用一些很不良的手法經營的嘛，是吧？都是很多算爆縮骨的東西的嘛，是吧？是吧？所以呢，地產佬上台當然是炒高的市的啦，是吧？現在樓市已經炒得很高了，那他們想賺食又冇辦法發行樓嘅衍生產工具產品，咁炒股票咯。 之前玩過啦，啲次案嚇。 次案咯，係咯，玩嗰啲衍生工具。 玩爆咗。 其實而家另外一個次案有機會反而咧，就喺翻啲企業債身上喎。頭先我哋講開好多嗰啲企業債啦，或者最近興翻啲 ELN 啊，都係收高息嘅，因為你用槓桿嘅方法去買嘛。係。嚇，咁當年咧，其實當年嗰個 ELN 咧，照計就唔會撲街嘅，不過係因為佢雷曼掛鈎，佢係有雷曼發行，所以因為雷曼執笠而嗰樣嘢執笠嘅，佢個原理其實冇錯嘅。你買匯豐銀行 ELN 點會執笠啫？匯豐銀行，但係個發行我當佢執笠啊嘛。即係你如果可能，即係講句難聽啲，你買香港股票藍籌，哦，香港個港交所執咗笠啊，走咗佬啊，港交所將帶埋你啲股票走佬，咁你咪冇咗咯，係咪？即係你買你存啲錢喺匯豐銀行，匯豐銀行走佬。 呢、這個有啲似 Bitcoin 交易所倒閉。 哦，係啦，係啦。 Bitcoin 交易 Bitcoin 銀行係可以倒閉嘅，就算 Bitcoin 本身個市場未爆煲， 係啊 ，Bitcoin 冇俾人破加密都好，都係可以你個銀行都可以俾人打劫嘅。 老實講，人同此心。如果我啊開檔嘢出嚟啊，下低有50,000個 Bitcoin 喺我度交易，我都倒閉啦，係咪啊？ 唔係我即係可能會走去做黑客咯， 自己黑翻自己係嘛？喂喂，同以前啲金鋪自己揾 人 打劫一樣咯， 不嬲都係㗎，你金鋪啊找換店都係熟人搞你嘅啫， 係啊，一定啦， 知道你曬啲保安漏洞啊嘛， 甚至乎自己請人打劫自己。 這個可能騙保險啦，即如果買到保險的話， 有一定買保險的，即找換店不 是，我講 Bitcoin 交易所， Bitcoin 沒得買保險了，他這些絕對是自己打劫自己的，即我估計了，如果給我都會做，老實說這麼多錢，幾十億喔， 我都講笑地說，即我就未必可能會學炒 Bitcoin， 但我可能會學做黑客咯， 是的，喂，這個很有價值的，那些掘礦， 是啊， 掘礦沒有 用，掘礦現在的成本太高，回報太低，你去打劫咧，可能快啲。 係啊，搶係快過你去製造噶嘛，係嘛？咁啊嗱， 呢個 講 笑 啫，講笑講完啦。咁我哋講翻咧，即係頭先我同大家講咧，陽光股同陰光股咧，點解我哋成日好似啊啲針對沈大師？喂，佢係好人嚟噶，佢提醒我哋啊，叫做苦口婆心，叫我哋提醒個市。 揸 cash 叫大家揸 cash 冇錯。 揸 cash 咧幾時都冇錯噶，不過咧喺貶值嘅年代咧，你會錯失好多機會咯，同埋你嘅銀紙貶值咯。即係咧，2011年你就覺得個樓市爆咗，點爆啫？係咪爆上個爆咯，升咗3倍啫嘛。 我諗你係你追殺佢最主要就係由佢講樓市爆煲開始。 樓市爆煲，跟住咧佢講股票其實全錯嘅，佢全部向相反嘅方向嘅。由舊年開始22,000點，佢已經話個股災嚟㗎啦，係咪啊？個股災嚟係點嚟啊？佢又睇18,000點啊，舊年結果舊年30,000點咯。咁而家個市一跌少少，哇，升咗幾千點，回翻少少落嚟，唉，又話股災啦。喂，而家啲人喺度唱股災，股咩災啫？大户都未派貨，點股災啫？仲有喎，啲人話經濟唔好，話好多隱憂，環球有好多隱憂。喂，好嘅你唔講嘅咩？喂，真係好嘅你唔講噶。而家特朗普做乜嘢啊？特朗普而家學大陸啊，用基建嚟谷依個經濟啊，15,000億美金嘅基建啊，等於12萬億港銀啊，係咪啊？跟住咧，你見佢即係咧，而家佢知道大陸喂起鐵路、起公路 係好多浪費嘅，但係咧亦都係谷咗好多就業啊嘛，跟住谷到經濟，跟住 之後特朗普學咗我哋國家嗰套， 冇錯啦， 一帶一路 真係學咗大陸嗰套。大陸咧，佢直情因為國內產能過剩，就要搞一帶一路，將嗰啲勞動力、產能同埋勞動力輸出 落後國家。 冇錯啦，因為大陸好多人失業啊，即係佢咧係計咗條數， 做完啲嘢冇人要啊嘛，個demand唔夠勁喎。 係啊，咁佢為咗提升自己的demand咧，咪將佢借錢咧就俾啲非洲國家。嗱，我借埋錢俾你，咁啊當然要收翻息啦。 借錢俾你嚟買我啲嘢， 買我啲嘢，咁佢咪有生意做咯，創造就業出嚟咧，同埋創造咗個經濟效果咯。我好多年前講嗰個古仔咧，咁啊最後老少都抄埋啦，不過抄得唔夠好笑，就係話咧有兩個人咧就行山，有兩個富翁去行山。咁咧經過一個彎之後咧，見到地下都屎，A 富翁咧就同 B 富翁講：你同我食咗佢，我俾十億你。 係。 咁啊 B 富翁咧，佢好話你唔好講大話，好大家咧發咗誓。B 富翁食咗一個篤屎，跟住咧越諗越唔抵， 找數找咗十億先。 佢真係俾咗十億佢喎，支付寶轉咗十億，跟住咧越諗越唔抵，你個撲街啊！呃我食個篤屎，跟住佢行過另外嗰個另一個彎咧，又見到篤屎喺度，今次佢要報復啦！A 富翁同 A 富翁講：嗱，依篤屎你如果食咗佢，我就俾十億你。咁頭先個 A 富翁覺得啊，仆街，坤你食咗篤屎，我唔要十億，賺翻你先得。係。咁啊，又食咗篤屎啦。咁結果咧，兩個富翁每人食咗一篤屎。其實咧，豆領都冇多到銀行户口。 係，但係呢個國民生產總值咧就係二十億啦。 冇錯啦，這個呢個咧GDP 咧已經產生咗二十億出嚟啦。 係冇錯。 咁嗱，依個就係中國嘅生意咯，係咪？就係大家食屎，大家都有錢，其實大家都冇，不過帳面係賺到啫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特朗普而家學咗依一套。嗱，你見萬五億基建，跟住咧減税，佢都係想做依樣嘢刺激經濟啫嘛。因為美國咧係一個好龐大嘅經濟體，佢要將個經濟咧由1% 增長推到1.5%咧，其實已經好困難。佢如果唔係用依種即係基建呢啲去拉動咧，係好難，因為咧萬五億落去基建咧，帶動咗周邊嘅嘢好犀利嘅，可以將佢變成十倍，可以化大十倍有多嘅，變咗咧你諗下周邊嘅地產會搞啦，你鐵路交通完善咗，周邊嘅樓房、地產、裝修、飲食、銀行。各行各業都受惠嘅喎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，美國嘅經濟嚟緊，我哋睇咧係一定會好嘅。咁經濟好，你股市點會能夠有股災咧？係咪？咁啊，全世界啲人話收水啦，全球收水，收水係咪即係等於將以前印咗出嚟銀紙攞出嚟燒咧？你哋答唔到咧，唔係咯，係咪？錢印咗出嚟就喺出邊㗎啦，係咪先？佢只係唔繼續買債咁解啫嘛。喂，而家咧，全世界唔使印銀紙㗎啦，佢哋只係咧發行債券。我發行咗10萬億嘅債券，跟住咧我就用中央銀行嘅名義買翻依10萬億債券，又或者咧將依10萬億債券擺出街，跟住咧俾各大嘅銀行，跟住我又喺每個唔同銀行買翻曬啲債券。其實錢就冇多到，就頭先等於頭先嗰個食屎嘅故事一樣。咁就產生咗10萬億嘅錢出嚟㗎啦。係豆領都唔使，連印刷機都唔使印啊，油墨都唔使嘥啊，咁就有10萬億啦。 我諗睇翻過往真係發生嗰啲股災，即係可能一啲嘢嘅爆煲咧，就係一啲唔係咁容易預測到嘅嘢，即係可能係發生咗啲好特別嘅嘢。又例如即係可能9/11有恐怖襲擊。 9/11反而嗰次唔係好災啫。嗱，9/11之前咧就係科網股，但係當年真係一個泡沫嚟噶嘛。乜嘢改個名做 .com 就炒到幾1000倍、2000倍 P/E 講緊咁樣，咁邊有可能生存？ 又或者好似次案爆煲， 係啦， 兩間 iBank 即係倒冧，即係呢啲係大家就估唔到啦，真係。 估唔到嘅。咁你話美國有冇問題咧？當然有問題啦。佢咁樣做法係嘛？尤其是我哋節目都強調，喂特朗普啊，佢將嗰啲叫做咧華爾街大鱷放曬出嚟，目的就係炒高個市啫嘛。係咪？咁有個原因就係咧，其實同銀紙貶值都有關嘅，因為人咧對於銀紙嗰種感覺越嚟越麻木啊，一路貶。你諗下啦，啲樓升咁多倍，啲股票又未升過，咁咪炒股票咯，一定係向低嗰邊炒嘅，即係有水位嘅意思就係、是。莊家炒乜嘢咧？喂，可以炒 Bitcoin 嘅，可以炒狗狗幣嘅，有水位就得噶啦。但係水位咧係要你信啊嘛，係咪？一定要令到你信為止。信係點樣信咧？要抌錢出嚟咯，係咪？有好多工具嘅，係咪？咁呢節時間我哋係咪已經完啦？我哋其實好似未講完喎，死火啦！ 仲未講完。 係啊，陰光股、陽光股同埋呢個沈大師點解、我哋點解會批 評？初一講咯， 批評沈大師， 我哋開多節點啊？ 我好辛苦啊！我而家 已經好攰咯，喂病啊，真係。 我講到頂唔順啦，已經。嗱咁啊，最後咧。 初一啦，係。 初一啦，我哋初一咧會錄嘅一個特別節目，咁我哋會再大家同大家分析呢個股市問題嘅。咁咧，大家記住咧。我哋嗰個實驗咧就係幫我哋睇廣告 ，click 廣告，同埋咧原來 like 我哋嗰個節目咧喺 YouTube 咧都有用嘅喎，係會有對我哋推即係散嗰個叫做宣揚出去咧係有用嘅。咁希望咧大家網友支持者，咁啊除咗 click 廣告咧就 click 埋個 like， 咁啊 like 數越多咧係嗰個叫做咧。即係成為 hit 嘅嗰個 video 咧，就越容易嘅。係啦，大家幫幫手啦。 係啦，除咗欣賞廣告，幫我哋撳下 like 啊。 撳下 like 係啦。咁啊，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咧就初一再見。 好。 祝大家咧就新年進步，身體健康。 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